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梦溪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第147集，九死一生。不过唐范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，自己再度恢复意识，却是被一盆当头浇下的冰水生生叫醒的。即便在三伏天，这样一盆冰水也足以让唐范冷得直打颤，此生都不想再体验第二回。前提是如果他还有小命去体验第二回的话。 唐大人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吧。 熟悉的声音响起，唐范睁开眼，睫毛上还带着水珠，颤巍巍的随着他眨眼的动作愈落不落。他的双手依旧被绑着，只是从马车内换成了厅堂里，周围布置还算雅致，墙上挂着几把刀剑和弓箭，看上去更像是富贵人家的某处别庄。或许唯一值得庆幸的是，此刻自己的眼睛没有被蒙住了。他叹了口气，怪我眼拙，先前竟然相见不相识。李道长看起来过得不错，不过我应该叫你李道长还是方员外还是出云子？方慧学或者说李子龙闻言笑了一声， 唐大人，说来咱们也是真有缘，几次遇见，还好这次终于没有错过。 虽说人不可貌相，但归根结底大家都是凡尘俗物，谁真能不受外貌的影响？唐范不知道李子龙的真面目究竟长什么样，但几次遇见对方，不管是出云子又或者是方慧学，要么仙风道骨，要么儒雅温厚，都是扮什么就像什么的人物。可以说李子龙的易容术变得不仅仅是那张脸皮，而是扮什么像什么。否则以唐范跟随州的眼力和谨慎，也不至于完全认不出来。唐范摇摇头，湿淋淋的发丝紧贴着头皮，还有一些零落的贴在脸颊上，这让他感觉很不舒服。与道长有缘，岂不意味着倒霉？如此说来，我还是希望咱们永远无缘的好。趁着说话的机会，他开始观察周遭的环境。除了李子龙和吉敏之外，厅中还有数名黑衣人，每人都手持兵器，眼神锐利，把守着厅中各个角落。唐范很清楚，就算他现在身上没有绳子绑着，也离开不了这里。李子龙显然知道他是跑不了的，所以很大方地任由唐范四下打量。 许久不见，唐大人还是这样风趣，照理说咱们久别重逢，本该好好叙叙旧才是，不过如今我时间却不多，拜你所赐，我辛苦经营多年的根基被你毁了大半，本想着来到江西能安安生生过完后半辈子了，没想到你竟又追到这里来。唐大人，你可真是阴魂不散呢。 他心中对唐范的恨意越深，说话的语调就越是轻柔。李道长，你这样说我实在是冤枉得很。你看这次我来到这里本来就是为了调查科举舞弊案，与你八竿子都打不着，更没主动招惹过你，可最后还是被你绑过来的，你却反过来说是我缠着你，这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？如果早知道在这里会遇上李道长你，打死我也不会过来的。 真的吗？ 那还好你来了，否则我岂不是就见不到唐大人断案如神的风采了。 咱们认识那么久，彼此知根知底，李道长就不要取笑我了。李子龙摸着胡子，一手背在身后，在唐范面前慢慢地踱了几步。他方才说自己时间不多，如今却有闲情跟唐范扯几句无关紧要的废话。唐范看在眼里，心下略略有了揣测。如今李道长将我绑到这里来，不知有何打算？ 你猜呢？ 我可猜不出来，总不会是专门将我弄到此处来杀了我吧？唐某区区小卒，何劳道长如此费心？ 唐大人，你也太谦虚了。我听说你如今已经升到三品了，可真是快呀，再过不久就能入阁了吧？若是今日不在这里的话，说不定日后还能成为大明最年轻的宰辅呢。 此人沦落到今日这般田地，连方慧学这最后一层隐藏的身份也被揭开，本该气急败坏跳脚不已，却还能与唐范谈笑风生，不得不说的确是有几分枭雄气度的。只可惜太平天下不需要枭雄。唐范摇摇头，这我可不敢想，道长若有事要忙，只管去忙就是了，不必管我了。 我怎么舍得丢下唐大人？看在咱们相交一场的份上，我也得送你去见你想见的人呢。 除了李道长，我还有什么想见的人？ 随州啊，难道你不想见他吗？ 难道他也落在李道长手里吗？正好正好，快让他出来吧，免得他总说我没用，这一下我得好好嘲笑他一番才行。 不要着急，姓隋的不是闻讯去找那座银矿了吗？其实那是我放出去的假消息，银矿早就被我挖空了，不过我还留了点好东西给他，只要到时候他一进去。 他见唐范镇定的神色终于微微一变，不由哈哈笑了起来，大是快意。 唐范，我还以为你到死都要跟我装下去呢，原来你也会害怕呀。 唐范苦笑着摇摇头，看来我做人也忒失败了，好友背叛不说，连李道长这样的老熟人都一心想让我们死。吉敏站在旁边始终面无表情，仿佛唐范说的不是他。李子龙反倒安慰起他， 其实若不是你杀了我义子李曼，又坏了我太多次好事，我也不会专门跟你过不去。佛家讲缘，善缘孽缘都是缘，说到底还是咱们有缘。 唐范哭笑不得的点点头，李道长说的是， 既然彼此有缘，你又欠了我那么多回，就算我现在想报仇，在你身上捅几刀，将来你也不会介意的吧？ 若我说介意，你会改变主意吗？ 不会的。 那看来我也就只能听凭李道长处置了。李子龙还想说什么，却见外头有人匆匆进来，抱拳道， 二龙头，都准备好了。 你们陆续撤吧，一刻钟后我就出去。 李子龙要跑，必然不会带着我这个累赘。看来，我顶多只能再活一刻钟了。果不其然，对方应声离开之后，李子龙便对唐范笑道， 都怪我方才见了唐大人就喜不自禁，一聊就聊了这么久，本来我还想把你身上的肉一片片割下来，割到你最后痛死为止，不过现在来不及了， 看来只能随便捅你几刀了。你想希望我先从哪里下手呢？ 唐范死到临头还不忘开玩笑，能不能直接冲我心口来一刀？我怕疼，咱们一刀就解决了，这样也不耽误你逃亡。面对这样的人，李子龙都不知道是该说他胆大包天，还是没心没肺。其实李子龙对唐范不仅仅是单纯的恨，心中也不乏惺惺相惜的欣赏之意。若双方不是势不两立，他必然是要千方百计招揽唐范的。在他心目中，唐范是个比李曼或吉米更出色的人才。但就像唐范知道李子龙是不可能被朝廷招安一样，李子龙同样知道唐范是不可能被自己说服的。 不行，一刀刺入心口，你倒是解脱了，我却不解恨。 李子龙摇摇头，一边说道，也不知从何处摸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，直接就刺入唐范的大腿。唐范的脸色瞬间惨白，惨叫声却反倒不如先前的说话声高，这让李子龙觉得有些无趣。不过他也早就看明白了，在唐范随意自在的表象下，骨头却比任何人还要硬，所以这种人就算有弱点，他的弱点也绝不会是功名利禄荣华富贵。这同样是李子龙无法用收揽其他人的办法去收揽唐范的原因。刀子戳得很深，大半都进去了，血从刀口与皮肉的缝隙里拼命往外冒，瞬间就将唐范下面的衣服染红了大半。他紧紧咬着牙关闭上眼，透明的水珠从额角滑落下来，分不清是水还是汗。这时候李子龙只要把手中的刀柄稍稍转动一下，就能将里面的筋肉绞碎。不过他并没有这么做，不是因为他对唐范的恨意稍减，而是时间不够了。所以他将刀子又拔了出来，考虑是不是下一刀直接将唐范杀死算了，免得夜长梦多。血从伤口喷溅出来，唐范整个人已经瘫软在椅子上，完全没有力气耍嘴皮子了。这时吉敏开口了， 二龙头，大家都在外头等着，您先走吧，让属下来解决他。 李子龙挑眉， 你不是想放他走吧？ 唐润清此人最是诡计多端，他方才一直在拖延时间跟您说话，属下怀疑他另有后招，二龙头不如先走一步，属下愿意代劳。 快也不快在这一会儿了，连在威宁海子的时候我都能…… 话音未落，外头便传来接连两声阴损长鸣。唐范掀了掀眼皮，他对这声音有点印象，当初在威宁海子的时候，李子龙最后就是靠着两只巨鹰脱身的，那两只老鹰除了凶猛之外，想必也另有侦察的作用。果不其然，李子龙脸色一变，也顾不上唐范了，直接就往门口走去。正好外面有人跑进来， 二龙头，那些朝廷鹰犬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，已经一路打进来了。 李子龙又惊又怒，无法置信， 他们如何会知道我们在这里的？ 没有人能回答他这个问题，他也没打算让人回答。 你们出去拦着，绝不能让他们踏入这里半步。 李子龙对厅中的黑衣人道。 是。 吉敏着急起来， 二龙头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 慌什么，外面那么多人手布置着，他们就算找到这里也不可能那么快打进来的。你先去后门接应，有唐范在手，他们不敢动手。 可是 吉敏好像还想说什么，一脸无措， 让李子龙心下厌烦。若不是白莲教如今人员折损太厉害，已经无人可用，他也不会把吉敏这种人放在身边。要知道，他一开始不过是将对方当成闲置在庐陵县的一颗棋子罢了，谁会想到最后连可有可无的棋子也要被迫启用呢？但另一方面，他也觉得很奇怪，自打锦衣卫分成两波，一波被唐范调去监视方宅，一波随随州进山的时候，李子龙就得到消息了。他在庐陵县处处小心，绝不肯再重蹈覆辙，功亏一篑。之所以会跟唐范闲扯半天废话，也是因为确信自己藏匿在此处足够隐秘，不可能有人发现。然而为什么现在却还会有朝廷鹰犬杀上门来？不过仓促之间，他也来不及细想，直接转身大步走向唐范，想以他为质。这会儿他倒庆幸方才没有急着下手把人杀死了，如今尚可拿来一用，有这人挡在前面，料想那些锦衣卫再疯狂也断然不敢公然对着一个三品大员射箭的。然而快要抓住唐范的瞬间，他却忽然心生警觉，身体一侧避过了后面捅过来的刀子。李子龙一脚踢翻吉明手上的匕首，掌风一扫，对方随即往后跌去，直接撞翻了椅子，最后落在地上吐出一口血。 果然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。 对吉敏这种人，李子龙比对唐范还要恨，当下便要扑过去补上一刀。谁知身后的唐范竟然在此时挣脱了绳索的束缚，直接从地上抄起方才被李子龙踢翻的刀便朝他刺了过去。他本也没打算一击得手，只不过是为了让吉敏能够有时间逃开罢了。在这里清醒过来之后，唐范就发现自己手里不知何时多了一块碎瓷片，但先前他双手被反绑着，背后也有人看守，他不敢轻易露出破绽，直到方才人都跑出去，他才用瓷片割断绳索。从吉敏对李子龙动手的那一刻起，唐范就明白了，自己手里那块瓷片肯定也是吉敏塞进来的。许多话此时此刻没有必要再说，正如吉敏会选择背叛李子龙一样，他当然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吉敏死。但唐范显然还是高估了自己，以李子龙的身手对上随州或汪直都绰绰有余，又如何会将唐范他们二人放在眼里？先前只不过是因为唐范还有些用处，他方才没有下死手罢了。此时见对方竟自己撞上来，他冷笑一声，正中下怀，根本不将对方手里那把匕首放在眼里，直接就抓向唐范的肩膀，要将唐范拖了就走。没想到这时候却从旁边闪出一条人影，直接朝李子龙扑了过去，将对方死死抱住。 走！ 吉敏嘶声吼道。他虽然不会武功，连李子龙的一招半式都打不过，可在使出全身力气抱住对方的时候，竟让李子龙拳打脚踢都挣不开。唐范饱含热泪，咬紧牙关，却连一刻也不曾停留，转身就奋力往门外跑。他不能让吉敏的奋不顾身完全变成笑话。李子龙见唐范的身影消失在门边，不由勃然大怒，发狠似的在吉敏身上连拍数掌。吉敏口中不停吐出鲜血，却依旧不肯松手，他的指甲深深地陷入对方的皮肉之中，但他自己已经没有感觉了。片刻之后，李子龙终于将他撕扯开，也顾不上去找唐范当人质了，直接就往后门跑去。谁知刚迈开没两步，脑后破空之声袭来，他往旁边一闪， 一支箭矢旋即掠过他的耳际，直接近半没入他前面的墙壁里。在他身后凌空跃起，手提绣春刀劈向他的正是本该死在矿山中的随州。